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125集，云建威的身体有些细微的发抖，齐峰感觉到了，他把人抱开，看到他弟的脸上满是泪水。 不哭了啊！ 他看到他弟的眼泪就紧张，笨拙用手给他弟擦眼泪，把人拖到腿上抱着。 早就不痛了，微微，别。 云建威哭得喘气，好像挨揍的那个人是他。他捧着齐峰的脸，吻他哥的额头，亲他的脸，又紧紧把人抱住。 我痛，哥，对不起，哥哥，对不起。 齐峰把人抱开，漆黑的眼睛定定看着他。 对不起什么？ 云建威情绪起伏太快，他快哭得喘不上气了。 都怪我，非要你答应我。从前我做事就不考虑后果，我爸让我改，我都不知道改。 他语无伦次，颠三倒四的，齐峰却神奇地听懂了他的意思。他温柔笑笑，抽过纸巾给他弟擦眼泪，低声说： 哥也是想好才答应你的。 你什么事都依着我。 不喜欢你就不会什么事都依着你。 云建威哭得头都疼了，齐峰熟练给他擤鼻涕，抱小孩似的把人面对面抱在怀里，一直等人哭累了慢慢平歇下来。齐峰安抚摸摸他的背，出神了会儿说道： 其实哥松了口气。 什么？ 之前总在想有什么时候怎么告诉他们才好，现在不用费心去想了，挺好的。 云建威听出他哥是真的放松，他直起身皱眉看着他哥，鼻头和眼角都是红红的，眼角还挂着泪珠。 你都这样了，你还…… 总要挨一回，不是这次就是下次，以后就不会有了。 云建威说不出话，他哥怎么能这么淡定，他都快要抓狂了，可一想到是彭阿姨和齐叔叔，他又堵得一点情绪都发泄不出来。 我要和叔叔阿姨谈谈。 云建威说着从齐峰身上下来，自己穿衣服。 不，微微， 你又要拦住我，然后自己去扛。 我是想说，他们的接受方式和你习惯的不一样。 哪里不一样？ 云建威的家庭以交流为主要沟通方式，尤其父子俩无话不谈，如同朋友一般，所以云建威不知道还有一种通用的沟通方式叫沉默。时间在无声中流逝，平凡度过的每一天都是磋磨，也是消解，炙热的火焰熄灭，深深的沟壑填平，果实烂熟落地，种子入土生长，大雪厚结成冰，玉春融汇入溪，万物亿万年如一日的轮转。存在即可追溯规律，沉默是不言语，也是细小的卡扣，无论是美好还是破碎，延续还是暂停， 谎言或是真相，都被一片片扣在一起。有时候，他们要做的只是等待这些卡扣相连，组合起不尽人意的生活碎片，缓慢滚向时间的前方。 这对他们来说很难接受，那就用时间让他们接受。 你是说，我什么都不做吗？ 你只需要按照你的轨迹继续走，不必特意想说服或者讨好他们。 齐峰的话让云建威陷入思考，发生了这样的事，还让他什么都不做，连交谈都不行。就算不是讨好，让父母这么伤心，哄一哄，安慰一下也是可以的吧。但齐峰没有任何这方面行动的意图，好像已经走过了最难一关的样子。另一方面，远在深圳的琪琪接到他妈妈打来的一个电话，劈头就问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他弟和谁在一起了，姐弟俩竟然敢一起瞒着他们夫妻俩云云。琪琪被吼得大气不敢出，连滚带爬跑进卫生间，捂着手机话筒，生怕被他老板万竹香听见他妈的大嗓门。琪琪唯唯诺诺挨完了一通锤，挂了他妈妈的电话给他弟打，骂他弟怎么这点事儿都瞒不住，要是把爹妈气出个好歹来，非得拿他试问。齐峰老老实实挨骂，琪琪出够了气，问他打算怎么办。齐峰说没打算，忙，在做项目。琪琪忍，忍到两个多月后，工作的事忙完告一段落，林安都不回了，直奔绅士去找他弟促膝谈心。云建威听说姐姐要来，盛情邀请姐姐吃学校对面的小火锅，小火锅店物美价廉，菜品丰盛，三人坐一起吃火锅。迫于齐峰的监督，云建威只能吃番茄小锅。过了这么久，齐齐的心态已经从背锅被骂的愤怒转为彻底放平，他心大，什么事儿都能想开，还和云建威做思想工作。 你就放心好了，我爸妈这么喜欢你，肯定不能对你们真的怎么样的。有些话不能直说，虽然道理没错，但很多人无法当面接受，这种时候就只能看谁坚持的久了。 我都不用去道歉吗？ 这种情况下语言都显得很苍白。我的想法是，你要用实际行动来打破这种偏见，让他们知道这段看起来不容于世俗的感情不会对你们有负面影响，你们的生活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，而且还会更好。你们要是过好了，他们不就放心了？说到底，咱爸妈就是怕你们学坏受欺负，那只要你们爱情事业学业都丰收，这种担心就不攻自破了。 嗯，符合逻辑。 那当然， 姐你说的没错，我决定了，这学期期末考试我一定要考进年级前三。 云建威士气大振，琪琪马上给他鼓掌。云建威看了眼旁边给他烫菜的齐峰，又做出新决定。 我也要发论文，念研究生。 好，加油。 哥，你教我写论文。 可我不会写传媒学科的论文啊。 哎呀，弟弟是让你教他，没让你给他一个字一个字写。